一口青稞酒，一曲郭庄舞。幺零三九俱乐部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27号星期五，农历3月1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都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而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较好，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今天中午到下午偏南风比较大，预计阵风可达6级，户外活动的时候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3度。预计未来两天都没有降雨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走进通州博物馆，这里是一个有故事的院落，这里记录着运河的历史，承载着通州变迁的政务。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走进通州博物馆。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蟾、玉雕，是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又来到了周五，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要带各位朋友走进通州博物馆，了解通州的历史，感受北京东大门的文化。好，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通州博物馆的党支部书记任德勇。任书记您好。 你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任书记之前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来过一次啊，跟我们来讲这个当时是文化带上的北京城，多彩的北京城。那么当时呢，任书记来也跟我们说到了很多大运河的历史。那么实际上在通州博物馆里，应该说运河的历史也是其中的 一个重头吧。 对对对对， 啊， 通州博物馆呢，位于通州区西大街9号。 嗯， 馆址是在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万字会院基础上创建的。 嗯， 历史上呢，这个万字会院是北京万国道德会的那个会址，它的建筑啊，因为会有刻有这个万字符号，所以得名。这个1992年呢，经过装修后的博物馆对外开放，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基地、大课堂文化的传承基地和现在的党建教育基地。 嗯， 2015年呢，再次升级改造，2016年5月518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对外开放。改造后的博物馆，本着小馆做大文章的理念，将一座现代与时空是现在。与传统时空与文脉相结合的综合性博物馆呈现给每位走进博物馆的客人。目前设有固定展览和临时展览。 嗯，有多少个展览呀？ 我们的展览有分6个厅，然后有一个临时展厅。 嗯，展览分6个厅。 啊，对。 大概是一个什么内容呢？ 有运河文明和通州历史文化。通州历史文化呢，按照年代严格。 嗯。 啊，临时展厅呢，就是目前展的是白鸟展。 哦，白鸟展。 白鸟展。 嗯，那么确实是这个，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通州博物馆里头运河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六个展厅里头有多少是跟运河有关的？ 六个展厅呢，第一个展厅运河文明应当是跟运河最密切的。 啊，这是这个是最密切的哈。另外还有什么古代通州展吗？现在还有吗？ 他按历史的顺序严格顺序，应当就是从古至今吧。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出了第一道题，就是说这个通州啊，它之所以名字叫通州，其实也是和运河的历史有关系的，是吧？ 对对对。 嗯，那您跟我们说说通州这个地名的由来呗？ 啊，通州呢，它这个取自漕运通济之意，这是金代的名字。在此之前呢，公元前195年，西汉初年的时候呢。距离这个现在通州塔也叫燃灯塔，全名叫燃灯火力塔，东面8里的位置上建有路线。 嗯， 古城啊， 所以说现在这个通州考古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路线的故城遗址，是吧？ 对对对对，这个是这几年是一个热点。 啊，是，也是应该是连续2年是在北京这个考古的几大事件里头了哈。 对，它是去年呢荣获201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 现。去年是2017年哟，任书记。 2017年荣获 2016年哈。 2011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好，您接着给我们介绍，它最早叫路线。 啊，最早叫路线，是道路的路。 道路的路。 后来呢，在东汉的时候呢，改成现在陆河的陆。 就3点水的那个路哈。 对，道路的路加3点水了。这个呢也很有意思。 为什么加了个3点水呢？ 因为它这个跟这个边上的白河，现在叫陆河，这个关系特别密切了。 因为有这个水，所以就把这个道路的路加了个3点水。 对对对，它这个通州这个位置啊，路线这个位置啊，它历史上这个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它跟大了跟道路跟水路都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后来人那个多了之后呢，然后它的地理位置战略位置特别越来越重要了。 所以它通州最早叫这个路线，就是道路的路的时候，已经是2200年前的事儿。所以说，通州其实真的历史好悠久了。 对对对对对，在秦汉时期的有秦汉直道就已经从这个地方经过。 哦，先是两个路，一个是道路的路，后来又加了3点水，这个陆河的陆。然后通州这个叫法从什么时候开始？ 通州从金代。 金代。 金代取漕运通济之意。 嗯， 就跟漕运有关系，密切关系， 也有1000来年了， 1000年的历史了 啊。然后后来到元代和明清，南北大运河贯通，使这个就是运河就成为了国家的黄金水道哈。 对， 通州也成为大运河北端一座重要的这个漕运仓储的大码头。 对，漕运仓储和中转的一个大码头。 那么北京城有一个说法，流传的坊间的说法啊，叫飘来的北京城，有没有这么一个说法？ 有这个，这个在通州呢能够得到很好的注解。 嗯， 通州，通天下之州也，这是名不虚传。在京东，通州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对于北京城市保障和服务上，都显示出它的重要的意义。 哎，通州其实除了陆河，还有一个火线，当时是吧？ 啊，对。还有古城火线。 就是，3点水一个锅，这个字儿好多人就是如果不太熟悉的话，可能还不容易念对哈。 对，这字典上就是给这个火线这个地名 造的这个字。 啊，现在其实那边还有火线这个地名。 啊，还有火线，有火线镇，有火线村。 嗯。 哎，外地人到这儿来不好发这音。 哎， 容易发锅的音。 容易发锅哈。 哎、 所以从古至今呢，通州之于北京来说真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通过任书记您的这个介绍来给我们说一说通州博物馆以及它的相关历史，因为从这个博物馆里我们能够了解到通州的历史。那么刚才呢您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这个咱们的博物馆是一个座古建筑是吧？ 对，它现在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哦、 万泽会院。 万泽会院， 哎， 来给我们说一说咱们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古建筑呢？ 哎、 是也是四合院是吧？ 它是两进四合院，那个坐北朝南，坐在这个通州古城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西大街上，这两进四合院，中间开门，然后南院呢，正房那个五间，有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这个大门的东西南道座各三间，从中间那个穿过去之后呢，北院也是一个四合院，也是正房五间，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三间，这里面很有意思，南院有两棵那个柏树，北院有一株丁香。 丁香，那这会儿差不多正是开的时候了吧？ 这段时间已经谢了。 哦，已经谢了。 四月初 啊， 四月初特别美。 对，前一阵不是还举行了什么丁香诗会吗？ 对对对对。 啊，在那个法源寺里头哈。 北京法源寺有丁香诗会，我们那个通州呢也有诗人，然后北京的诗人也到那儿去。 哦。 然后也聚集在做丁香雅集。 哎，刚才您说了，咱们这叫万字会院是吧？ 对，万字会院。 啊，这个万字。要说也是挺，就一万两万这个万，实际上就是它是一个符号哈。 对，它是佛家那个佛号。 哦。 两个那个弯的相结合的那个。 那这个最早这个院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是那个万国道德会一个组织，然后它这个这个符号呢，然后在这个建筑的那个船子上和那个墙沿呢砖上那些都有雕刻和绘画。所以这也算这个它这个古建一个特色。 哦，那么刚才您说了，这里也会有这个丁香雅集是吧？ 有 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咱们现在是在刚才说是在门牌号是9号。 九号。 哎，那如果是去参观的话，是从哪儿进去呢？ 现在参观呢，从北门走。现在就是直接那个从新华大街，上台阶走北门，很方便。 那咱们通州博物馆是哪一年成立的呢？ 1991年，然后92年正式对外开放。 92年正式对外开放，后来16年还经过了一个升级改造，是吗？ 对，16年经过一年多的升级改造，现在已经开放两年了。 有六个展厅。 对，有六个展厅 和一个临时的这个展览。 临时展览。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大家对于这个通州的博物馆呢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再请任书记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博物馆里头，有哪些镇馆之宝，有哪些有意思的这个展品能够让我们了解到通州的历史。其实了解通州历史也是了解北京的一部分的历史，也非常有意思。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走进通州博物馆，这里是一个有故事的院落，这里记录着运河的历史，承载着通州变迁的政务。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走进通州博物馆。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在金、元、明、清四朝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为漕运命脉的800年间，通州成为享誉中国的漕运仓储重地，有乃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的美誉，为万国朝拜水陆进京必经之地，故取漕运通济之意，命名为通州，也造就并形成了68个与运河有关的地名。 通州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漕运通畅嘛，是吧？通州这大运河在这里，所以取的是这个名字。刚才您说通州还有一个解释叫什么？通达天下是吧？ 通达天下。 通达天下哈，都是这个意思。 那么任书记呢，刚才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博物馆大概的一个历史啊，以及它的一个展陈的基本情况哈。那么说到通州呢，其实我们第一道题的答案也说了，漕运历史是最辉煌的。应该说在通州现在还是有很多跟漕运相关的地方，比如说像什么陆河呀、张家湾啊等等等等，还有不少这样的漕运旧址，是吧？ 嗯，对。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啊，但那个百姓都说北京是飘来的， 是飘来的北京城。 你说飘来的北京城呢，怎么都绕不过去的，就是通州的张家湾。 哎，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是飘来的，因为后来我也看了一些资料，说主要是因为建筑北京城的这些材料啊，大部分都是通过水运运进来的，尤其是很多比较好的材料都是从南方啊一些这个精工细作的，所以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哈。 对对对， 来您继续跟我们说 啊， 先说说张家湾。 张家湾的名字最早来源于就跟漕运有关。元代张轩都海运的时候呢，大船只能到这个地方停下来了。所以呢这个港湾就以张轩的姓氏命名为张家湾。 哦、张家湾元代的时候就有了。 对。 哎。 张家湾古张家湾这个城呢跟通州古城一样历史的悠久，历史上都是漕运的这个一个重镇，包括一些地名也印证了这些说法，比如现在的黄木场， 黄木场， 黄木场， 黄是这个皇帝的皇， 皇家的皇， 皇家的皇， 对，通州就有两个黄木场，有南黄木场和北黄木场，对通州人来说，说到黄木场去，张家湾那边呢就指的是张家湾的黄木场，通州城。这边呢，黄木场就指通州城北门外的这个通惠河北岸上的黄木场。 哦，这个黄木场是做什么用的呀？ 黄木场就是储存皇家那个建筑用材黄木用的。 哦，所以叫这个黄木场是吧？ 对， 那么张家湾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张家湾呢，它是漕运重镇，然后这个黄木场就跟它那个紧紧相连。现在黄木场还是一个行政建制的村，它是美丽的一个村庄。在这里面呢还矗立着巨大的那个当时建北京城使用的巨大的花斑石料，还有那个当时用于称重的漕粮和食盐的这个石泉。 石泉就相当于秤砣，是这意思吗？ 对，石秤砣， 石头的秤砣。 对，因为当时那个称粮食，尤其称盐的时候呢，它这个重量比较大，而且盐呢它具有腐蚀性，所以呢用石头呢又那个简便又经济。这是古人的一个创造发明。 我听说当年在这个通州古城北门外通惠河北岸还出土了皇家专用的铺地金砖，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在前几年那个城市改造的时候，然后在通惠河北边那个金砖厂这地方，有也发现了那个许多的金砖。这个也特别珍贵。 所以老百姓说北京是飘来的，指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从这个外地运送过来的， 是 吧？ 对，就是建设北京的这些建材啊，都是沿大运河。 金砖呀，巨型的石料啊，巨大的黄木啊，这些都是这个运来的。 对对对。 还有每天供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军民日常需要的丝绸、食盐、茶叶、漕粮等等等等，都是沿着大运河北上。 对。 直接运到北京来，所以是飘来的北京城。 哎，对， 那我们先还有一句话经常说的是，这个路程，先有这个路程，再有通州，是吧？ 对，现在这个路程呢，就是三点水路程呢，应当是准确的说，就是通州现在一个建制的镇叫 鹿 城 镇。哦， 对，它有一什么的特点呢？就是汉代通州。建的这个路线古城这个遗址就在现在的鹿城镇，这个古城村。 这个，那么先有路线后来有通州这个名字是吧？ 对，也从时间上来说呢，路线是汉代的，通州这个名字是金代的，所以可以说呢先有路线后有通州。 那么这个我们在西汉初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的时候，这个路线实际上就已经在这个通州设置了哈。 对， 当时叫渔阳郡。 当时它为渔阳郡下边的一个县， 就属于渔阳郡哈。 对， 距今2200多年的历史了。后来这个据说这个 通州的举人刘希信还做了一个这个考证是吧？ 对，他当时呢对潞县古城遗址进行了实地那个踏勘，然后写了一篇文章叫潞县古城好，收在他这个潞县考古录一书中。 嗯， 哎，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这个当时这个潞县这个古城啊，东面、西面、北面，三面的城墙还都有残存，南面没有了，因为南面接近官道，所以它那破坏的比较严重。 嗯， 啊，这在日下旧文考引述通州志，古城在城东八里，堪长乡周围四里，相传为前朝驻兵之处等等，这些都有记载。 嗯，那么这几年的这个潞县遗址的这个考古的发现是什么呢？ 从2016年开始呢，然后至今的这个潞县古城遗址考古，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进行，现在已经定为那个城市那个北边的潞县古城遗址公园，准备还要建那个博物馆进行展示这些出土的一些地下文物。 嗯，那么实际上这个通州实际上是就是这个，如果是从北京这儿整体来看的话，石景山是有个西古城，通州是东古城，是吧？ 对，然后在这个长安街延长线上呢，百里长街上东西有两个古城， 嗯， 这是北京一个特点。 嗯嗯，那么通州的这个漕运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通州的漕运，北京的漕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因为当时修长城啊，沿那个水路，有些是自然水，利用一些自然河道。 嗯， 这可以讲说北京，这个漕运的一个开端。但是通州明显的这个漕运的开端呢，应当从这个元明清，在隋代的时候呢，大运河北端，涿郡这个沿这条河呢，沿通州的南部就已经经过，现在的通州的南堤北堤就是明显的当时隋代大运河的一个城市，这个农村发展过程的一个见证，从地名也可以领略到隋代。大运河在通州的这个经过。 我们的网友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网友杨大球说，那古代漕运都运什么呀？粮食吗？就哪些物资需要运到北京呢？其实我们刚才说到漂来的北京城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其中的一小点哈。 漂来的北京主要指明代以后， 明代以后 建设北京城的时候， 那 这些建材 早就是这条道应该是运过很多东西是吧？都有什么呀？ 它主要是运的漕粮运兵。 嗯， 漕运主要指运漕粮，给京城的军民百姓。 主要是粮食，那其他的还有吗？ 像那些百货也有。 比如说有什么呢？ 珍贵的，比如食盐，它是军需的，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吗？ 像那些那个茶叶，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的，衣食住行，像那个丝绸，这些都是沿水路。包括那个南方的戏剧，京剧也沿这条河北上， 人们沿这条河北上哈， 对， 然后民间呢有很多东西也是实际上是一些这个习俗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也是沿着这条河一起来到北京的是吗？ 对，你比如说北京的那个咱们通州那个饮食三宝，小楼的像少年鱼、大顺斋糖火烧。碗通酱豆腐，这些跟运河的都有密切的关系， 是从这里沿河而上的吗？ 他你比如小楼少年鱼这个鱼，他这做法就也跟南北是相通的，他这鱼直接取自于当时的运河。 那像什么腐乳和糖火烧呢，跟这有什么关系？ 这它是南方的那个食材最早然后它运到北京通州这个时候呢，它就变质之后呢，回头经过这个些人的加工呢，然后演变成现在的精美的一个食品。这是南方的食材。 说到这个漕运呢，肯定就有船工，所以我们的微信网友冰心 DBX 他说想问一下任书记，非遗项目通州运河号子的相关实物和有关的情况，咱们这个博物馆有没有，亦或是请您给介绍一下。 这个运河号子是通州区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是。 现那个10年之前呢，那个经过我们文化馆的常富尧老师，历经30来年的挖掘呢，主要的把他的那个许多唱曲儿，像那起锚号、那个靠船号，这些都给挖掘出来了。现在主要的传人就是赵庆福老爷子，老爷子已经86岁了。他已经把这个非遗的项目奔下传递他的儿子他的孙女 啊，这正在有序的传承啊。在我们通州博物馆呢，有一个运河源流图，它可以生动的再现这 源流图。 运河源流图 哦，这 是画的什么呀？ 这个是从京城一直到山东这段运河的一个手绘的一个地图。 嗯， 咱们那个通州的船工号子呢，主要指这个从天津到通州，从通州到天津这段民间的这种往来，这种 音乐实际上是 哎对对、 哎、 音乐民间音乐。 通州运河的船工号子是北京的这个传统的民间音乐，指北京通州到天津段运河，也就北运河的这个船工的号子哈。 对， 刚才您说了，他的这个现在唯一的传人是赵庆福， 赵庆福老爷子， 老爷子哈， 86、87了，嗯， 啊、哦，这个也，那现在说船工号子，运河船工号子其实，种类挺多的，现在是搜集整理了有10种。22首是吧？ 对对对，这是我们那文化馆那个常富尧老师他搜集整理的、 哦、 他是运河这方面的音乐的专家。 包括有什么启蒙号 、 启蒙号、懒头冲船号、 嗯、对， 摇橹号、出舱号，这个跑棚号，什么闯滩号啊，什么什么，就是有其就是除了这起毛号一起唱之外，其他都是这个一个人领头，然后其他人这个和着他的声音一起唱哈。 对对对 啊、哦、这个也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现在已经把它挖掘成一个舞台的音乐艺术。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通州博物馆的党支部书记任德勇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走进通州博物馆，了解通州的历史，感受北京东大门的文化。那么刚才说到了，其实这个漕运的这种文物呢，应该说是通州博物馆里头的这个重头戏哈，也是这个展厅里头的很重要的这个东西。那么跟漕运有关的文物展厅主要有哪些，那么也有哪些主要的展品，珍贵的展品我们到那儿去不得不看，必须要看一下的，任书记来介绍一下 啊。在这个通州博物馆呢，第一个展厅就是运河文明这个展厅。 嗯， 这里面有一个大的一个电子屏幕，演示了这个通州漕运的这一个辉煌的一个历程。 嗯， 里面还有那个一口大钟， 嗯， 明代的大钟，还有军粮经济密扶扇啊，这个原件呢，在那个正在那个修缮，我们现在展示的是复制件啊。 军粮经济密扶扇，这是一个什么扇子？ 军粮经济密扶扇呢，它就是那个漕运啊，户部官员的一个专用的一把那个密扶扇。它是为整治、 嗯、密是这个秘密的 秘密的秘 符号的符， 对，它就是为防止漕粮验收转运期间作弊，然后创建的人一个密扶扇。 什么意思呢？还是没明白 啊。它这个漕粮啊，到这个通州之后啊，它的船啊都是散装的，然后它要入袋专有人验收，验收合格呢，它用那个小的探花在那个麻袋上做自己的符号，这符号呢就在密扶扇上体现出来。 嗯， 密扶扇呢，做一个符号呢，它有一个名字，然后这个扇是这个，它用这个符号的，每个人跟每个人的那个用的符号都不一样，它有至少得有那个100人吧，在那清代那个顶峰的时候，这个扇子就记录了100个符号。 一百个符号， 扇分两面，一面有50个，它有一种符号，有一个名字，然后还记载这个名字背后是谁用这个符号。 哦， 这种情况， 这个符号上面记载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那个，它有一个符号写的小楼，它这个小楼这个是汉字，然后在它这个小楼这儿有一符号，这符号用的一个鱼头。那个长须显示出来的，他要验收漕粮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麻袋上用这探棒，然后画出来这个符号了，然后一看呢，验收过程如果说有弊的话，就知道是小楼这个人去验的，但是还是有一隐语，小楼到底是谁呢？只有最后官员查底账才知道这个谁是小楼这个人验收的。 哦， 他是双重的秘密。 哦， 防止这个作弊。 嗯， 啊、这个画蜜符也是经纪人的一个要叫看家的本事了，是吧？ 对对，他 因为你画了这个符号，实际上就是说明你对这一代曹梁要负责， 要负责任。 你画好了之后，然后那边验，如果跟你这个对不上的话，你这就有问题了，是吧？ 对对对。 啊， 对，这个符号有100个，一面50个。特别有意思。您像 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是吧？ 每人都不一样。您比如像那个画一个锋利的一个叉子，像剪子一样。 嗯。 这叫王麻子。因为王麻子在北京地区很有名。他这个剪子呀比较飞快。这个本人可能寓意说自己做事干净利落，我就叫王麻子吧。但是他画出的符号就是一个叉子。 所以说这是古代漕运避免腐败造假的验收凭证。 对。这个扇子也很精美。它这个上弧啊宽啊52厘米，下弧22，纵长有18厘米。这个蜜蝠扇呢是运河文化漕运文化的一个凭证，这个应当是一个镇馆的一个宝贝。 镇馆之宝之一， 也算一宝贝。 那我们大家也知道京杭大运河最辉煌的时候是在明清时期，那么我听说当时的盛况现在在博物馆有专门的这种声光电的展示是吗？ 对，在那个第三个展厅就展示的是这个隋唐时期这个运河的一个文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这巨大之府的这个现场绘就的这个油画和现在这个视频相衔接，很有气势，画面也很动感，很强烈，很震撼，在生动的再现了隋代人民的这个智慧和力量，也可以说是历经隋唐元明清，大运河与长城相媲美的又一人类文化遗产。它这个在地图上看呢，运河跟长城共同支撑起中国人汉字这个人的一撇和一捺啊，也很壮观。 因为漕运的缘故，所以通州也是非常的这个繁华。那么刚才您说了，还有这个古代通州的这个展厅里头哈，有没有什么样的展品来体现当时的这种盛况和繁华的景象呢？ 在第五个展厅呢，有一件就是手工绘制的清代光绪年间的通州城的地图。 嗯， 这个生动再现了通州城的那个城市街巷，它的走向和胡同的肌理。比如现在的大运，比如现在的那个中仓这个名字在地图上就会就它主要是指的大运的中仓，还有大运西仓等等这些漕运仓储的仓壕。现在的中仓路、中仓街道办事处、中仓派出所、中仓小区等等，这些都是与漕运有关的地名和路名，他们留下来都很珍贵。 那是漕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后来又为什么停下来了呢？ 漕运呢，它停止应当是1901年的事了啊。因为在这个光绪26年，就是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沿运河北上，攻打北京。这个慈禧太后西逃之后呢，1901年铁路直接进入北京，所以这个漕运，前年漕运它就停止了。这是官家的漕运，但是民间这个运河呢还依然在运了，所以就是运河号的盛传。 好，那么这个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铜钟，一会儿我们请任书记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介绍。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给大家先这个稍微暂时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给您预告一下，在五一小长假这几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的这个精彩的节目内容，说出你的范儿。 关于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 或者有着百转千回的故事，或者有着沁人心脾的芬芳，或者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城市文化范儿，说出你的范儿。 思索人生，感受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的激荡。 没错，从明天开始，虽然明天还是工作日哈，但是呢，从明天我们就已经开始了。4月28号、29号、30号和5月1号这四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推出了五一特别策划，叫“说出你的范儿”。我们是邀请了几位在文化方面很有比较有建树的一些名人吧，来 聊一聊他们的故事，聊一聊他们的生活。4月28号明天呢，周六，我们邀请到的是足球解说员苗林，来说说不一样的足球解说。那么4月29号周日，我们邀请到了老北京皮影陆家班的第6代传人陆连达老先生。老爷子已经80岁了，在节目里头这个说呀唱啊表演还是不亦乐乎，非常有意思。然后4月30号呢，我们邀请的是这个公共教育的专业人士蒲红做客我们节目。蒲红呢，这些年呢，应该说在这个博物馆公共教育普及的道路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哈，也是很有故事。5月1号邀请的是应该大家比较熟悉了，这个作家刘一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讲述京味创作的那些事儿。这是我们5一期间城市文化范儿，这4期说出你的范儿系列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届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走进通州博物馆，这里是一个有故事的院落，这里记录着运河的历史，承载着通州变迁的政务。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走进通州博物馆。通州博物馆内有一铜钟，宝光寺铜钟。钟身铸有大明景泰宝光寺铜钟，以其独特造型在北京同类文物中占有重要一席。现在宝光寺已经不复存在，只剩这口钟。钟钮造型是龙之九子老四普劳，传说普劳生性好名，所以把它铸在钟顶，两只普劳背靠背，牛头鹿角，蛇身鹰爪，形象逼真。钟身铭文有4种，梵文、汉文、藏文，还有一种至今尚无人认识。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周五，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走进通州博物馆，了解通州的历史，感受北京东大门的文化。为您邀请到的是通州博物馆的党支部书记任德勇。那么任书记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咱们这儿的这个镇馆之宝吧。网友冰冰也在问说，咱这儿镇馆之宝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了解一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宝光寺的铜钟，应该是咱们的这个镇馆之宝之一了，是吧？ 对，这个 很有来历的。 此区这个宝光寺铜钟啊，这个体量特别大，那个制作也比较精美。这个钟重约有3000多斤，它有梵文、汉文和八个文等多种语言符号。 说有梵文、汉文、藏文，还有第四种文字，现在还没人认识，是吧？ 对对对对，这很 神秘啊， 这很神秘。它是明代的一个制作的一个精品，是铜的工艺，它是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以及神话价值于一身，堪称镇馆之宝。是我们研究通州明代历史与次序地区佛教文化，实物见证。更为奇特的是，这个大钟的旋钮，它这铜钮是两只龙子蒲牢相背而向，紧紧的扭住铜钟于爪下。这蒲牢呢，就是龙之子之一。它善于那个吼和那个呼声。 什么呼声？ 就是它的善于发声。呼声啊，所以他那个在一个传统文化里面呢，给他放那个钟，这个发声这个器皿之上。这位蒲牢制作也都特别精美。相传这口钟呢，是天上王母娘娘下凡人间，变成小伙计，然后被人间那个真诚啊、勤勉呀、讲信誉这些生动的故事而感召。而借皇榜啊，铸成这个惊世之宝。 这个钟我看了一下，有1米4高，直径有这个1米1哈。很大的一口钟。原来是在这个宝光寺通州区次渠乡次渠村的这个以前叫法华寺，后来叫这个改名叫这个宝光寺，是吧？ 对，它始建年代是元代的啊，叫法华寺，后来在明代的叫宝光寺。 而且这个钟的身上实际上就铸有大明景泰这几个字。 对，它有汉字，有年款，所以这个钟的这个身世呢，一下子就一目了然了。是景泰年制。 然后这个寺呢，当时是因为唐山大地震的时候 被毁了是吧？ 那个寺应当就是至少是唐山地震的时候那个塔， 嗯， 寺区这个锥形塔，那是在地震的时候给毁了。 哦， 哎，它那宝塔的形制跟北京那个白塔这些白塔的形制一样， 嗯， 像锥子一样啊，倒立的，哎。 所以这个宝光寺唐山大地震被毁之后呢，现在它的那些文物就转到了通州博物馆放着。 对，这个应当是目前来说的话，这是见证这个寺院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实物证据。 哎，那现在这个钟还能敲吗？ 可以敲啊，声音特别那个优质，特别那个清脆优美。 这还是 他是在前几年北京大钟寺出了一个集子， 嗯， 北京的铜钟，他这封面就用的咱们通州这个宝光寺这个铜钟。 哦，所以这个铜钟真的是有很高的历史以及文化价值哈。 对，他在北京那个大钟里面呢也能进得上前三甲。 哇，那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也出了第三道题，我们说了通州历史上的这个它这个兴盛啊漕运啊等等，那么通州历史上的这个战事呢也比较多，而且呢我知道咱们通州博物馆里展厅里也有这个烽火通州这个部分是吧？ 对， 为什么通州历来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了呢？ 通州呢位于北京的东面，是北京的东大门，北京城呢平面看它有四座城池护卫，北面有昌平沙河上的超宗桥与共华城，西面有永定河上的卢沟桥与宛平城，南面有凉水河上的马驹桥与马驹桥重镇，东面就是通惠河上的八里桥与通州城，这样四水四桥四城扼守着北京城，确保北京当时京师的平安。哎，所以呢通州成为历代水陆交通要道，是北京的一个东门户啊，近现代以来，外敌呢从海上入侵，京师多面都，那多数都从东面，从通州这入手啊，像那个1860年的英法联军入侵北京，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都是从沿运河从通州这个位置来进京，通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嗯，那么当时这个重兵屯守是在哪些地方？现在还可以找到这里的这些遗址或者是遗迹吗？ 通州因这个漕运而成为这个重镇，所以呢它有许多那个仓壕，像中仓和西仓，这些都是官家的，所以它有驻军。在明代呢设有通州卫，这一个卫所呢一般驻兵5000人左右，现在呢随着城市的那个变迁呢，只留下通州卫这一个名字，但是也可以反观通州城的这种辉煌和他这个当时这种军事的重要。张家湾城呢明代有驻军，也是反映张家湾古城当时驻军的这个重大的一个军事一个地位。 哎，那说到历史上的这个战士，咱们通州博物馆里重点介绍了哪些这个战士啊，还有他们对历史有哪些影响等等，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啊或者介绍吗？ 咱们在通州这个第六展厅呢，它主要是以图片为主，其中有一幅油画就是描绘的八里桥大战，它这个是记载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在京师东大门通州打的一场惨烈的战斗啊，这个当时呢以清军战败而告终，英法联军直去北京火烧圆明园，随后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这是现代的展品。 对，这是现代展品， 油画哈， 油画。 其他历史方面的这个展品现在不多是吧？ 对，因为空间啊，它是四合院，它的平房啊，它那个建筑面积比较小，我们用这种墙做一幅油画，展现这个通州城跟北京这种关系。 哎，那说到这个咱们这个展览哈，我知道这个博物馆里还有一部分是说这个当代通州的， 对， 是吧？ 就记载当代通州的。 那这一部分您觉得主要有什么看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主要体现在临时展厅里面。你像去年啊，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候，我们办一个那个书法和集报精品展。在19大召开前夕呢，做那个幸福通州摄影展。和百人百品那个书法展，现在春节至今的这还展示一个白鸟展，白鸟展主要是 展现的运河沿线生态环境改变的一个摄影图片， 嗯， 这么一个展览，是张老师的一个展览，一直到五一期间呢，这个展能到五一期间， 现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白鸟展是吧？ 对，白鸟展， 嗯。网友苏松美说，我是通州人呢，通州是作家之乡，很有文化底蕴的，通州出了很多知名的作家，你像我知道有刘白羽啊、刘少棠啊、浩然、高占祥等等，咱们的博物馆里有没有和一些就是名人啊，就通州的名人以及和他们相关的展品呢？ 啊，这个通这里面有啊，有一张图片是记载的那个陆河中学的一个老图片，一百年的历史了。这个运河乡土文学作家刘少棠就曾经在陆河中学念高中，至今呢，陆河中学已有151年的历史了。在第六展厅陆河中学的老照片呢，游客可以从中领略到这座百年老校的沧桑历史与通州这种不屈的文脉的传承。 嗯，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通州博物馆的这个参观的时间啊、地点啊，还有门票啊，这些注意事项。 好，游客到通州博物馆参观是周二至周日，每天 周一闭馆哈， 周一闭馆，每天上午的9点至下午5点，位置呢在通州西大街9号，如果乘这公交车呢，像从北京的806到新华大街可以下车，路南即到。乘地铁呢，八通线，北园下车，换乘435等线，新华大街下车也可以到。参观的时候是免费，但是需要持本人身份证，刷证领票进入。集体如果参观的话，提前预约可以免费讲解。 嗯，看了这个通州博物馆，那么周围其实还有很多可以顺道逛逛的地方，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尤其是这个燃灯佛舍利塔很有名哦。 对，我们现在通州区呢，这个古老的这个通州城呢，随城市的变化呢，遗留一些文物遗迹。现在通州主推的是一塔三庙景区，就在新华大街北侧，有著名的燃灯佛舍利塔，有通州的文庙，以及这个通州博物馆东侧的大运河，还有那个通州南街上，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南街上的这个著名的18个半截胡同，现在呢依托18个半截等通州这些老胡同，正在通州文庙进行这个通州的胡同城市记忆这个图片展，这也很有看点。 这样把这几个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呗。先说说燃灯佛舍利塔，这也是通州八景之一哈。算是这个进通州的，就是能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景色。 对，这个燃灯佛舍利塔呢，本地的百姓叫通州塔，叫燃灯塔。 嗯， 它是明代通州的八景之首。王维珍有一句诗，就是一直塔影任通州，这指的历史上当时漕运啊，从张家湾那个地区，经过这个长途的跋涉，然后抬头一看，能看到塔尖，就看到塔尖，就说这个行程啊，就到咱那个终点了。 所以叫一支塔影任通州。 对，这个 就能认得出来通州了。 对，所以这塔呢是通州城的标志 啊， 也是北京那个东门户漕运的终点的一个标志。 这个塔呢现在还是可以看的哈。 现在可以看，然后经过去年的那个整修之后呢，很壮观。这个塔13层，实木结，那个实心结构，砖木结构。 实心的，就只能从外头看。 对，里面没上不去。它是13层，很壮观。它屹立于这个通州城的这个北门内，这个通渭河南畔，很壮观。运河沿线的四大名塔之一， 而且整座塔上还悬挂了2000多枚风铃哈。 对，这个春天的时候这个风比较多，一般到5、6级之后呢，这个 不，北京一年四季风都不少。 对，今年我们到塔底下去的话，那铃声特别悦耳清脆 啊， 那个就像运河号子一样，很悠扬。很那个美，很美的。 上面还有雕凿的有400多尊佛像哈。 对，它有佛像。那尤其那铜铃上面，它是现在已经好几个那个时代的了。最早像那个清晚期的，铜铃上面都刻着捐赠人的那个名字和姓氏。 而且说这个 原来塔顶还长了一株榆树，是吧？ 对，这是 有200多年。 这是在80年代的时候，80年代末期，因为76年敌阵的时候呢，这个塔也受点那个 影响。嗯， 所以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咱们政府进行对塔进行修缮的时候，把那个塔，尖上面13层上面那个榆树给 移到塔下来了， 移到塔下来了。 我听说北京大学著名的这个博雅塔，就是以通州这个燃灯佛舍利塔为原型修建的。 对，当时那个燕京这个修这个湖的时候，然后需要那个校园进行那个自来水需要一个水塔，这个选那个水塔这个外形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设计师啊，他跟通州有着关联，所以他就想，用通州这个13层宝塔这外形做这个博雅塔这外形，哎，所以这个北大跟通州这个密切关系。 嗯，还有刚才您说的有这个通州还有著名的18个半截胡同，这是什么意思呢？ 啊，18个半截胡同啊，它是位于南街。通州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南街这个应当是目前来说就是南街东部小楼饭店和通州这个清真寺这一片的这个胡同区。 为什么叫18个半截呢？ 18个半截这胡同呢，这它这名字啊有不同人的理解。你像有的那个游客就认为这是一个胡同，一条胡同。这个名字就叫18个半截胡同。 嗯， 有的那个游客认为这是18个半截胡同。 嗯，就原来是9条胡同被截成了半截，是吧？ 对，这是一种说法。还一个就是是8条。 哦， 8条中间呢有一中街，南北中街，把这东西向的这条胡同呢给穿成那个一分两截。 8条不是穿成两截，是16条。 16条边上还有一条叫北二条。 哦， 北二条是半条胡同，然后还有一条胡同的名字就叫半截胡同，所以也符合了18个半胡同。 嗯， 但是通州人就是泛指这个南街这一片胡同。 嗯， 因为南街东西都有胡同了，现在主要集中在这个东面这个胡同。 嗯， 一说18个半截胡同，就代表通州这个城市的胡同的文化的记忆。 嗯，然后这个还有就是刚才说这些都在通州文庙现在展出是吗？ 对，现在通州文庙那个东吴那个大展厅啊，专门为这个通州这个胡同啊记忆做了一个图片展。现在正在展着。 通州文庙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一看的地方，是吧？ 对，通州文庙啊历史比较悠久。那个像咱们国家的那个曲阜是孔庙，叫家庙。咱北京那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呢，这是国家庙。 嗯， 但是咱们通州跟北京那个孔庙、国子监博物馆有一个渊源，就是都是元代建的。 嗯， 通州这文庙呢，比北京这庙还要早建4年，我们是元大德2年建的。 嗯， 历史很悠久。 通州有3庙1塔之说，是吧？ 对， 说是这个。就是如果是不到3教庙就不看燃灯佛塔就不算到过通州，所以刚才这个文庙是这个3教庙这个之一哈，还有这个佑圣教寺和这个紫清宫是吗？ 对，它是就是在通州本门北门内呢，北大街西面呢，它有当时有通州的衙署，有这个文庙。有燃灯佛舍利塔，佑圣教寺，有道教的紫清宫，有这个西海的这个葫芦湖，这些呢都是通州的北城的这个著名的景观和景点。 这个文庙里供奉孔子，然后佑圣寺呢供奉燃灯古佛，然后紫清宫供奉太上老君，这3座庙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个释道儒3家，所以叫3教庙。是有这么一说吧？ 前几年这么说，现在说叫1塔3庙， 1塔3庙 比较准确 啊。 因为在文庙的后面，它文庙有一后墙，后墙的后面是西塔胡同。 哦， 西塔胡同是上面坐落着佛家的佑圣教寺跟道家的紫金宫。实际上，这3个建筑是各不相干的一个，但是很近邻的一个建筑。前几年叫3庙1塔，因为都走一个门。近几年呢，随着运河文化的这种研究深入呢，胡同文化里面的西塔胡同，就出现了。出现之后呢，历史上有，现在呢就没有。没有之后呢，如果说，3庙1塔，这个应当比较准。 啊、哦，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最后就是除了逛一逛，然后刚才还有您介绍通州那什么小吃小楼烧鲶鱼、 嗯、 是吧？ 小楼烧鲶鱼，但是那汤火烧 啊， 还有腐乳 啊、 也都很有特色。嗯、 所以通州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一逛的地方哈、 嗯， 有很多历史的古迹。来了解通州的历史文化，就是了解北京的运河文化，了解北京的文化变迁。那么通州呢？我们博物馆是一个好去处，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到这里来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也能够了解通州的风韵，也能够更好的感受通州的变化啊。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通州博物馆的这个党支部书记任德勇任书记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让我们了解了通州，了解了北京的东大门。任书记谢谢您。 好，感谢您。 嗯，也祝您接下来的这个小长假愉快。 好，欢迎那个朋友们到通州来。 好，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呢，还是要给您预告一下，从明天开始，这个4月28号开始，一直到5月1号，我们推出4天的特别策划，说出你的范儿。那么这4天呢，4月28号邀请的是足球解说员苗林来做客，4月29号请到的是老北京皮影陆家班的第六代传人陆连达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80岁的老爷子来讲述北京这个皮影陆家班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然后4月30号请到的是这个做博物馆公共普及教育的蒲红来做客，说一说这些年做公共教育他的这个心路以及感受哈。那么5月1号呢，那天我们请到的是作家刘一达来讲述京味创作那些事儿，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系列节目，也欢迎大家从明天开始来一起进入我们的五一特别策划，说出你的范儿。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参与，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看到终点，流过那么多泪，也未曾找到幸福。多少次挣扎在谷底，倒下又站起。多少回徘徊在街头，迷惘却坚定。天际无助却坚强，